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这些英雄铁不将； 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真老汉今年；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岳飞飞；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宇宙宇宙； 盛世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换，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作为一种独特的民族艺术，相声练达世事，洞悉人情，现已成为中国人记忆中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作为众多民间艺术的来源地，天桥见证了相声的原来面貌，茶社是相声的一个重要演出场地，见证了相声的繁荣时期。走入中南海，则意味着相声脱离民间并开始改良，这一时期可称之为相声的壮年。今天在岁月风云这个单元中，我们就来说说相声走入中南海的情景。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1951年5月5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也就是后来的国务院，发布了周恩来总理签署的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其中指出，人民戏曲是以民主精神、以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广大人民的主要武器，戏曲应以发扬人民新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人民在革命和生产劳动中的英雄主义为首要任务。这一年，一批反映新风尚、歌颂新社会的曲艺作品大量涌现。1958年，新中国的第一批相声演员带着改良后的相声踏入了中南海，当时的情形怎样呢？让我们来听听已故相声大师马季生前的采访录音。 当时的感觉呢，就跟做梦一样。这个敬爱的毛主席，我能够亲眼见到他，就在我的眼前，这个不可想象，真的假的？当时正跟做梦一样。这么一个高大的形象在你眼头了，哎呦，我是做梦的吗？真是这样。因此我给他演的那个段子，我多紧张你可以想象，手也哆嗦，这个嘴唇这地方也哆嗦，并且还时不时的老忘词儿，老想不起来词儿。 1958年至1963年，马季所在的广播说唱团几乎每周三六两天啊，都要去中南海演出。当时马季经常表演的相声段子有画像、跳大神、黑斑病等。那么下面呢，就让我们来听听马季于世游合说的相声画像。 该你表演了吧。 哎，对了，又该我说了。 你是说相声的啊？ 对，相声演员。 你瞧我这干嘛的？ 你呀、 啊，啊， 哎呦，我还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啊， 嗯， 真的， 真看不出来。 告诉你， 嗯， 我是个画家， 画家， 啊、 嗯，看不出来， 看我这俩眼睛还看不出来。 画家的眼睛有什么特别的呀？ 你往这儿瞧啊，你看我这俩眼睛，嗯， 怎么样？ 一边一个。 废话。俩眼睛全长在一边，那是偏口鱼啊，那是。 不是，就说我这个眼光敏锐， 就您这俩小眼睛还敏锐呢。 我告诉你啊、 嗯， 画家不能看外表。 哦， 我受过专门学校的训练。 是吗？ 我在我们学校，我是最优秀的学生。 您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就这个，北京， 什么？ 北京这画画的学校。 什么叫北京这画画的学校啊？ 嗯， 哪个学校到底是？ 北京化工学院。 嗨， 孙子， 你行了、哎、行了。 怎么了？ 化工学院是学画画的呀。 你看你不懂啊。 哦， 这个画画它得练功。化工学院 没听说过。 嗯， 什么呀？学画画的那个， 嗯， 那叫美术学院。 对对对，美术学院。对了，美 哎 啊， 那化工学院怎么回事啊？ 化工学院呢，后来、嗯、后来、啊， 后来， 哎。 后来怎么又跑化工学院去了？ 是因为我在美术学院的时候成绩比较优良啊。 哦， 这个老师要深造我呀、啊 嗯， 就给我送到化工学院。 像话吗？ 嗯， 我问你吧， 你问什么？ 你画的怎么样啊？ 反正是挥笔作画，得心应手，纵横涂抹，技巧纯熟。 嚯、哦，这么说你有一定的成就了？ 成就谈不上， 嗯， 反正是全国最著名的几位画家， 嗯。 什么华君武啊， 嗯， 潘天寿啊，王世阔，傅抱石， 嗯， 这些人我们在一块儿 怎么样？ 可以说是等价交换吧、 嗯。啊， 不是不是，可以说是这个等量齐，那个就我们 啊， 就是我们呢、 嗯， 这个一块儿等着你。 你等着我干什么呀？什么呀？就等着我呀？ 这个意思就是说呀， 什么意思啊？ 我们这个风格不同，各有所长。 哎呦，才找着这句话， 明白吗？ 那我得问问你啊， 你问什么呀？ 你说一说潘天寿他有什么特点？ 那是国画家呀， 嗯， 他的画是热情奔放，婚后老辣呀。 哎， 画花鸟最好， 对， 画出来你一看跟活的一样。 嗯， 对吧？ 画的真像。 哎， 华君武呢？ 漫画家呀。 嗯， 他的画是讽刺幽默，战斗性强。 哎，画的好啊。 哎， 傅抱石 也是国画家。 嗯， 他的画是清新流畅，雨雾苍茫，山水画最拿手。他跟关山月合作那个《江山如此多娇》，你看气魄多大。 太棒了， 是吧？ 嗯，王世阔呢？ 画人物肖像好啊。 哦， 你坐那儿给你画个像，几笔画的好极了。 嗯， 那真是形象生动，深刻感人。 哎， 啊， 嗯， 你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特点 啊。那么你有什么特点呢？ 我也画人物肖像。 啊，你也是画人物的？ 哎、 哦， 我除去形象生动、深刻感人之外、 嗯， 我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是什么呀？ 比如说，我画一个大姑娘， 嗯， 画出来你那么一看啊， 怎么样？ 跟老太太一样。 同志啊， 嗯， 您那是不会画呀？ 你这人也太实在了。 我呀， 我这说句客气话， 你也别客气。 告诉你，我画谁就得像谁。 哎， 画谁不像谁，我怎么进那化工学院呢？ 你别提那化工学院。 他说你画得好啊， 画得好啊。 哎， 你都画过什么画啊？ 我画过一位全国农业劳动模范。 哪位啊？ 张富贵，知道吗？ 哦，张富贵。 哎， 知道知道 知道， 山东省文登县高村公社社长， 对， 兼富贵大队队长。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呢、啊、带头参加劳动啊，是一面不褪色的红旗呀、啊。 哟，这么一说你对他的事迹很熟悉。 当然熟悉了，在报纸上经常见到他的消息。 那你说一说，在你的印象里头，张富贵是个什么样的人？ 那还用问呢？ 啊， 膀大腰圆，粗眉大眼，大高个，圆脸庞，走起道来嗖嗖带风，咳嗽一声喷啪乱响。 不是 你说这是李逵吧？ 差不多呀、哎， 像话吗？ 那么你说什么样、啊？ 普通农民形象，经常穿一件白布衫、黑裤子，总是纵纵着眉，可笑着脸，手里的不是拿着锄，准是拿着镐， 对 对吗？ 干部带头参加劳动嘛。 哎，这是张富贵同志最突出的一个特点。他不仅能跟大家一块干活，他能抢重活干，能够包活干。挤空干，起早干，所以社员给他起个外号啊， 管他叫什么呀？ 叫他闲不住。 哎，像你要给他画像啊，你得把他这个闲不住给他表现出来。 我这张像倒霉就倒这闲不住上了。 怎么呢？ 头一天去没见着他面， 那是没在家， 上山干活去了。 你上队部找他去？ 队部老锁着门，上面贴个条，我办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 那等着吧， 一直等到9点多钟他才回来。我赶紧跟他说，我说张富贵同志，我到您这儿来准备待1个星期，给您画一张像，画完了我就回去。说完这话他冲我一笑， 同意了。 别画了， 别画了， 我们不干出什么成绩来，论劳动这是咱的本分嘛。 人家这是跟你客气呢。 我说您可千万别客气啊，我来的目的就是画像，我无论如何得画。哎，要画也行了，你跟我上山先干几点活去呗。 张富贵同志就是这样。你让他1个星期什么活都不干，就坐家里等着你画像。那哪行啊？ 我一想跟他干活也好。干几天活呢，体会一下他的内心感情。 哎，对吧？对你画像有好处啊。 对，跟他干活去。他干什么我干什么。 别介啊，你别跟他比着干呢。 怎么了？ 你哪干得过他呀？ 1个星期无论如何也得坚持啊。 是啊， 第二天一清早鸡一打鸣，他起来了，我也起来了。 我、不简单呢。 他干什么我干什么呀？ 是啊， 跟他学嘛。 他上山 我上山， 他扛锄 我扛锄， 他锄地 我锄地， 他拔草 我拔草， 他推车 我坐车。 我你怎么坐车了？ 我都累趴下了。 没说你干不过他吗？ 第二天我就不行了。第二天他起床我刚睡着， 刚 他下地我也没人叫，他完了活我不知道，他回到家我直哎呦。 你哎呦什么？ 我腰酸腿疼呢。 您瞧这点出息。 等缓这么一天，第二天我又接着干，一直干了6天活。到第7天，张富贵同志跟我说了，行了马同志，别干活了，咱们抓紧时间画像呗。 那就画吧。 画不了。他闲不住啊。 怎么着？ 你看我铺上画纸了，削铅笔这功夫啊，他打那儿站起来了，冲我就说，马同志，你先削着，我上地头看看去啊。 他干嘛去了？ 上地头上转个圈，看看活安排的怎么样。 哼，真能抓时间， 1个多钟头才回来。 这回画吧。 还画不了。 怎么呢？ 我那手直哆嗦。 那是紧张的。 我稍微定定神吧。 那你就定吧。 我正定着呢，他又站起来了。马同志，你先定着，我上场上瞧瞧去啊。 又干嘛去了？ 上场上帮着剁麦子去了。 哼， 又1个多钟头才回来。 这回画吧。 还画不了。我得仔细观察他一下，抓着他的特点呢。 那你就抓吧。 我正抓呢，他又站起来了。马同志，您先抓着，我上队部瞧瞧去。 他走了你还抓什么呀？ 他走了我抓虾吧。 对， 你想他闲不住，这玩意怎么办呢？哎，后来我想了个稳军计。一步都不让他走了。 什么办法呀？ 只要他往那儿一坐，我这儿就赶紧给他画像，嘴里不住的跟他聊天，我老说他走不了。 对对对，可是你说什么呢？ 没题目，想什么说什么。主要就是画这张像吧， 随便说。 他往那一坐，我就跟他聊上了。哎呦，这个张富贵同志，我还忘问您了，您贵姓啊？ 什么？ 哎呀，姓张。对了， 这都是废话。 干部带头参加劳动，这个作用相当大呀。 当然是。 你看你们这个队生产搞得多好啊。你们这儿喂奶羊了吧？您把头抬。哎，好好。像您那儿喂那个公羊，一天能挤多少牛奶 啊？ 回事。 我说你不会说中国话呀。 我净顾着话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啊。 你啊，你还是找个话题聊吧。 我一想得了，干脆我跟他聊我这个话得了。 哎， 我说张富贵同志，一会儿您看看这个行不行啊。他连头都没抬。行啊，您放心吧。我说我放不下心，我怕完不成任务。任务完得成，你走了之后我们多干活就不回来了。我说不是，您看看这个是不是太粗一点了？ 祖单好啊，粪飞上的足啊。 我说这样看着显得不均匀了， 刚种上全哪样，一见面就起来。 不是，我说这个话啊，是你这个话我全听得懂啊。 什么呀，这都是 我们俩说不到一块儿去。 就是他说的是生产，你说的是这张画。 就是啊，哎，甭管怎么样吧，一边说一边聊啊，他那轮廓让我勾出来了。 那总还算不错呀。 不错什么呀？怎么看怎么不像。 怎么呢？ 我把他那眼睛画脸外头来了。 你这是怎么画的呀？ 这不能怨我呀。 那怨谁呀？ 怨张富贵，他闲不住啊。 他不是坐那儿让你画了吗？ 他坐那儿，他那眼睛老动换。他这么动换。 哦，那他是想事情呢。 想事，我拿画笔得追他那眼睛啊。嗯，我说您别动啊，我画眼睛。哎，别，噌出来了。 好嘛，那你重画吧。 重画不行了，怎么画我怎么不敢下笔。 你说这叫什么画画的这？ 那有什么不敢下笔的呀？ 不好画呀。 画人物最简单。 哦，最简单。 当然是啊。 嗯嗯， 我告诉你，画人物啊，画的脑袋要横三竖五，全身是立七坐五蹲三半。 这话怎么讲我不懂。 这都不懂 什么叫横三。 横三呢， 嗯， 画人家脑袋横的要分三半， 嗯， 画四衬喽。 嗯，竖五， 竖着分五半，画五个眼睛那么宽。 立七， 全身立着画七个脑袋这么长。 坐五， 坐着画五个脑袋。 蹲三半， 蹲着画三个半脑袋。 那要趴着呢？ 谁趴着画像啊？ 你说的是一般画个小人儿，按你那个比例画就对了。 是啊， 具体画劳动模范就不那么容易。 怎么呢？ 画模范呢，你得把模范那个精神状态，那个整个那个气质得表现出来。 这画对， 不那么容易。 嗯， 具体画张富贵这个脸庞就很难画。 怎么难画呢？ 张富贵从小受苦啊，13岁开始给地主放牛种地，那时候吃不饱穿不暖。1940年他的家乡解放，彻底翻身。做了新社会的主人，他想想过去，再看看今天呢，他是浑身是劲儿，决心以劳动来报答党的恩情，所以是拼命干活，一尘不染。虽然饱经风霜啊，但总露出幸福的笑脸。 嗯， 你说这脸庞我怎么画？我怎么画？你给我出主意，我怎么画？我上什么颜色？你说说。 那颜色还不好上吗？颜色啊？ 啊， 一般人的脸色都是黄的呀。你给他上黄色儿， 黄的。 哎， 你去看一看，张富贵是一副黑脸庞。 黑脸庞 啊， 那你就再加点黑。 他黑里还透着红，再加点红，他红中还衬着紫， 再加点紫。 我是画张富贵，我是画窦尔敦呢。 这脸庞是难画。 张富贵一抬头，你看这脸庞跟铁铸出来的一样。 哼，真是英雄形象。 你咋像你呢？ 你 气儿吹出来的。 我成气球了。 告诉你不好画。 是不好画呀。 哎， 那你就先别画了。 先别画了。 你啊，先画他眼睛。 眼睛更不好画了。古人曾经说过呀。 古人？ 晋朝有个大画家叫顾恺之，说过一句话。 他说什么呀？ 传神写照，妙在阿堵。 这话怎么讲？ 也就是说眼睛画好了，人物才能传神。 那么重要？ 当然是啊。也就是说眼睛是灵魂的窗户。 哼， 也就是说眼睛乃五官之首。 对， 也就是说眼睛 怎么样？ 在鼻子上边。 废话。 从这句名言里头你可以看得出来画眼睛非常重要。何况张富贵这对眼睛啊，看看人家这眼光高不高。 高啊。 高啊。 我 怎么画？眼光高我怎么画？ 那既然眼光高啊，你啊，你画的眼珠朝上。 哦，这就代表眼光高。 对了， 可是张富贵同志又能看得出来啊，干部跟社员在一起参加劳动，才能从思想上、感情上、生活上永远跟社员打成一片，才能使自己不脱离群众，才能更好的跟社员团结无间、亲如手足，更好的关心他的下级。这眼睛光往上瞧就行了。 那你就画的眼珠朝下。 朝下。可是张富贵同志又能看得出来，干部不单纯为参加劳动而劳动，而是通过劳动才能看到、听到、做到、说到，才能正确的指挥生产，才能不犯主观主义，才能更好的建设我们社会主义新农村。这眼珠光往下瞧就行了。 那你画的眼睛朝前呐， 要朝前了。 嗯， 可是张富贵同志又能看得出来啊，今天的干部是党和群众之间的纽带，不是特殊阶层，不是旧社会的保家长，劳动人民不劳动那就是忘本。张富贵同志能够经常回过头去看看过去如何受苦，这眼睛光往前行吗？ 那你就得画皮眼睛朝后了。 你们家人全长着转轴眼睛？ 谁呀？ 告诉你不好画吗？ 不好画呀。 嗯， 那你就先别画了。 又先别画了？ 你啊， 嗯， 先画的手。 手更不好画了。 怎么呢？ 画山难画山高，画树难画树梢，画虎难画走，画人难画手啊。 它全有根据。 你何况张富贵这双手啊，和一般人的手也不一样。 怎么又不一样啊？ 他是一双最勤劳的手，什么活都能干。耕种厨房，收打羊肠，推碾子，割麦子，喂牲口，修地堰，盖房打井，推车刨地，选种扶楼，样样精通啊。 哼，这双手什么都能干。 不仅什么都能干，人家力气还足。就他们村那棒小伙子呀，俩都不是他的个儿。 嚯，那要像我这样的呢？ 你这样的 啊， 一串全不行啊。 到我这儿论串了。 你说拿别的来说， 嗯， 你拿挖土方来说， 嗯， 别人一天挖两方， 他呢 七方。 哼， 别人一天除草300斤， 他 1000多斤。 巧， 别人推车送粪11趟， 他 43趟。 嚯， 别人锄地1亩8， 他 4亩9。 嘿， 别人干活2只手， 他 也2只手。 这是，我以为手也多呢。 哎，别看都是两只手啊，但是劳动效率比别人高几倍。 嗯， 你说这双手我怎么画？ 这双手啊， 嗯，你也先别画了。还是这句啊，我全别画了。 你啊， 嗯， 难画的你都先别画， 嗯， 除去脸庞、眼睛跟手之外啊，你画他其他的部分。 告诉你，张富贵哪一个部分都有丰富的内容，不好表现。 是，那也不见得。 见得。 张富贵同志今年多大岁数？ 今年52岁。 有抬头纹没有？ 抬头纹 啊， 有啊。 还是的，你画他抬头纹，这没什么内容吧？ 抬头纹，有内容。 有什么内容？ 抬头纹表现他老当益壮嘛。 老，不好画。那你画他眉毛？ 表现他足智多谋啊。 那你画他鼻子？ 政治嗅觉灵敏。 那你画他嘴？ 少说话多干活。 那你画他耳朵？ 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 那你画这脑袋上没什么了这？ 告诉你没法画嘛。 我就能画。 还能画？ 当然是。你画的肩膀， 他的双肩可以挑起1000斤重担。 你画的腰， 在大风险面前挺直腰杆。 你画的脚， 站稳无产阶级立场。 哎，你画的鞋啊？ 鞋也没法画。 怎么呢？ 那天他光着脚呢。 这就是马季、于世游、何叔的相声画像。大门外。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苦辣 笑星 笑 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很多人喜欢巩汉林是源于小品，其实啊，以小品著名的巩汉林原本是一名相声演员，他是如何从相声演员转为小品演员的呢？他又是如何与已故笑星赵丽蓉开始合作的呢？今天在笑星传奇这个单元中，我们就来说说巩汉林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1979年，巩汉林开始在沈阳曲艺团说相声。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陈佩斯、朱时茂表演的小品吃面条羊肉串深入人心，巩汉林看了心里真是喜欢。1986年，巩汉林主动跟团领导说，我们团是不是也该排演一些小品呢？领导说，你的想法不错，但是由谁来演呢？巩汉林毛遂自荐说，我可以和我妻子金珠来演。就这样，巩汉林拉着金珠演了个小品。刚演出时啊，所有人心里都没底，生怕节目演砸了，但没想到演出效果非常好，受到观众欢迎。后来辽宁电视台举办春节晚会，著名剧作家崔凯就写了一个十三香的本子，决定由赵本山演一个卖报人，但到底谁来演卖十三香的小贩一直没有定下来，最后大家一致觉得巩汉林比较合适。巩汉林分析说呀，找他的原因，一是因为他瘦，从外形上就像一个小商贩，二是因为巩汉林会说唐山话，而当时卖十三香的大部分都是河北人。下面就让我们来欣赏一下这部后来改名为《如此竞争》的小品。 哎，各位走一走，瞧一瞧，站一站了，上好的十三香了，小小的人儿，他四四方方，东汉蔡伦造出纸张，我问这人儿，他可有啥用？听我慢慢的说端详啊，记者用它写稿件，作家用它来编文章，宣传改革和开放，十三大的精神放光芒， 瞧一瞧，看一看，听一听，摘到法制报、故事报、 人民 报、电视报啊，有传奇，有灯火，有赏赐，有娱乐，共欣赏，共娱乐，受教育，开眼界，看一看17岁的少女们，说没就没了，70多岁老太太为什么还改嫁呢？一看就知道，看一看是谁敲开了寡妇的大门。一看就知道，法制报、故事报、新出版电视报，瞧一瞧，看一看，停一停，站一站啊，可以看一看这报纸可什么？ 快！你老慢着点，再走就踩了人了。 这咋还冒出个大活人了呢？ 啥叫冒出来的？我早就来了。 啥前来的？ 才刚来的。 干啥来了？ 卖十三香啊。 不知道这地方有人吗？ 有人，在哪儿呢？ 在你跟前呢。 这地方我打去年就承包了。 老爷子说话推兜了，这也不是你们家汤头，你说薄还就薄。 不，你这人咋这么隔路呢？ 哪儿 把人地盘给占了，咋还不说点理呢？ 哪是你家地盘啊？ 就这个地方 啊， 就我画圈这地方，那就归我。 哎呀我的妈呀，画圈就归你？ 那当然了。 那你有这两下子，咋不上天安门广场画个地盘去？ 你给我少废话，这个地方就是我的。 咱同啥呀？同啥了？花椒面你配得起吗？ 你怕同啥？给我挪挪，往那边。 往哪儿挪？ 往那边挪。 往那是公共厕所。 那你卖十三香正好，香是辣味儿呢。 你咋不上那边去卖去？ 你去吧。 我不去，我都是不挪。 你通快给我挪窝。 你还有个闲来后当的？ 怎的？ 嗯， 我昨儿就来了， 我前个就来了， 我去年就在这地方卖报。 那你要是这么说，我爷爷打光绪年间就在这儿卖花椒面。 我卖报是有政府批准的。 那我卖十三香他也有营业执照啊。 我卖报是宣传改革开放的。 我卖十三香也是搞活经济为人民服务。 你别跟我穷对付，痛快挪。 不挪， 你今儿个不挪，明儿个也得挪。 我头年都是不准备挪了。 那你是打算烂到这儿？ 你才烂到这儿呢。 真是的，是不是定死不挪呢？ 都是挪。 我就看你咋不挪的。 我都看你咋不挪的。你少往我跟前凑。 我跟我圈里头站着，你管着。看报看报，法制报故事报，内容丰富，中看中瞧。 大家快来买我的十三香啊！ 可以看一看就知道了。 上好花椒，喝大料好，穿皮肉桂是加两姜啊，丁香五香那个亲哥俩。 看一看亲哥俩为一位少女大打出手，双双住进了大北监狱。看我最后顶啊！ 我美是大小混香啊，买回家去 看一看， 把菜做呀，鸡呀鱼肉是盆盆的香。 看一看专业户买银元上当受骗，女电影明星在国外给人刷盘子洗碗。看一看， 走走瞧瞧的上好的十三香，保质保量，多买了少三千，但是三毛一包，五毛两包。 看一看不法商贩以假乱真，锯末子、榆树皮、中药渣、冒充是假的，这人钱财啊！看报看报，醒枪开窍，你要啥报？ 各位老少请听好，要买报纸您仔细的瞧啊，五分一张他卖两毛，买到家里那更懊恼，小学生看了非法小报，打架动手他亮出了刀啊，你媳妇看了他的报，第三者插足就学会了啊。 你这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你不唱你十三香吗？ 我愿意唱。 你愿意行吗？ 我的嘴长在我自己个儿的鼻子下边，我都愿意唱。 那对，长在猫尾巴下边就无你嘴了。 哎，你打骂人呢？ 谁骂你？ 你这个瞎。 你再说一个。 夏天热，冬天凉，冬夏离不了我十三香啊，亲朋好友来聚会， 聚会也不一定都是好事，小青年聚会闹事调戏妇女，住进了法院，现在没最后定案。看一看就知道了啊。 亲朋好友来聚会，扎起围裙你下厨房啊，煎炒烹炸那个味道美。 看报看报， 你的手艺 惊险离奇，内容丰富，看一看小两口为发家走上邪路，婆媳之间为啥老争风吃醋。看一看 是登门拜访，还是他用着我的十三香？十三香的宝宝我买了少酸碱，三包一包，五包两包了 啊！讲法治，讲文明，健康长寿，讲卫生。看一看不法商贩拐骗坑崩，中药渣冒充十三香，吃完肚子。约法用法，心明眼亮，提高警惕，他永不上当。 来报的， 兄弟。你还啥？跟谁说话呢？ 跟你。 跟我说话就矮矮的。 咋的吧？ 我都赶你爹岁数大了。 你给我少废话。你刚才说啥？你那个报纸上有中药渣子、锯末子、冒充十三香，他有那事儿吗？ 那啥话没有，咱能乱说？ 我看一看。 你看，公安局都没来检查，你算老几？ 你不都是个卖报的吗？ 你是干啥的？照我强多少咋的？ 你少废话，我今儿个就要买你这个报。 不卖。 我就要买。 不是瞧不起你，你买不起。 哎呀，甭说你这个豹啊，连报社我都买得起。 有钱上报社买去，我这一般人还不卖。 我都要买一张，我都要买一张。 买不卖你？ 你不买，我这人争着路，你看。 上边去。看报看报，请看一位少女在北陵公园被伙流氓团体碎尸万段，还没破案。 同志， 你看， 我买报。 你要啥报？ 我调一调中不中啊？ 一股花椒面味儿。 你管的啥？ 看报看报， 我都要买这个报纸。 我就不卖你， 你不卖我，那你离我远点。 离远点，怕你想我。 我想你啊！呸！我想我的十三娘。 看报看报， 十三娘，十三娘啊！ 拿出那个故事包， 我买了少赚钱，十三娘， 看报看报， 十三娘， 看报 十三娘， 看报 十三娘， 别买， 十三娘， 别买， 十三娘，快来买了，上好的原材料，精致而成，大家快来看，快来挑，上好的十三娘，快买了啊！十三娘了，十三娘了，十三娘了，十三娘了， 我没电。你咋不吵吵了呢？ 我累了。 你瞅你就是小毛驴拉车。 咋的？ 没长劲儿。 你那个劲儿都长，你倒拉车去。 我说几点了？ 哼，几点了？还是作跟的时候。 废话呢不就。 哎呀，天还早着呢，你自个儿再慢一会儿吧。 心明镜的。这车也不叫了，人也不闹了，天也不早了，老伴也把烧酒烫好了，我得往家跑了，还不跟你穷搅了。 你走啊，看着点道，别走火葬场去。 放心吧，没事上你们家干啥去？我说卖多少钱呢？ 买多少钱？二百多块呗。 二百五呗。 哎，你才二百五呢。 我搁这边我都听明白的，一包你都没鼓捣出去。 你也别说我，你卖多少钱？ 今儿个咱走字一出门碰上个大份，净剩就三百。 啥？三百？ 那可不， 你吹吧你。三百呢，别让税务局听见上你的税。 哎，咱就这点好，不上税。 哼，上税你也不敢吹呀、啊、 干气猴。 我气死你。 哼、 嗯、气猴 这是。哎，我说你也别上火，真的吧？ 咋的？ 成心成心你。我买你两包十三香行吗？ 你买我十三香？ 我看你愁够呛，你别回家一股火喝点啥，明儿我跟谁吵呢？ 你放心吧，心比你宽着的多。你要是真买我十三香啊，我也照顾照顾你。 你咋照顾法？ 卖别人三毛钱一包， 卖我呢 五毛钱一袋。 涨价了， 你买不买？不买我都走了。 买， 买啊，给你加了厚的。 嗯， 有六两，这也有半斤，你掂量掂量。 爷，还真是味儿， 他哪还能讲呢？ 啊，真讲，谢谢了啊！ 给钱，给钱， 还给钱吗？ 也不是白送你的。 哎呀，那这个事儿我可忽略了。 你忽略了，我受得了吗？ 这你能破开了吗？ 你有沙大片，我还破不开呀。 五十一张呢？ 不是，你怕我呢？啊？谁买十三娘拿五十一张大票啊？ 真的吧？ 啊， 我给你一套报纸，你回去学学吧。 你看看这个人多奸啊！归了期，你是要拿这报纸换我的十三娘？ 你还赔上了咋的？ 反正 这么一想，咱俩不都开张了吗？ 哎，那叫开张啊！ 叫开张。那个， 就咱地儿吧， 就咱地儿。 哎，行了。快，你回来。 嗯， 刚才你粘到沙这个报纸上有锯末子、中药渣子冒充十三香，我咋找不着啊？ 你好好找找。 他没有啊。 他没有吗？ 他哪儿登着呢？ 听说下期就登。 你不是把我这买卖都给搅了吗？ 你也没清搅我的，我那哪是非法小报啊？ 反正我今儿个郁闷，你是倒了邪霉了。 那明你就别来了。 哼，我凭啥不来呀？ 还来？ 都是来。 哎呀，你真来， 我都认准这地方了。 那算你有尿。 那省废话， 咱们就把事儿定死他。 行了， 明天不见不散。 王八就在这儿了啊。 行， 一言为定了。 回来， 我先走。干啥呀？ 你领我点。 我该你的。 你该我的。咱俩吵吵一天还没点阶级感情。 就是来照顾照顾你呗。 看报看报，法子报故事报啊，看一看一个卖十三香的学雷锋为人民服务，照顾一个残疾老人。 巩汉林赵本山合作的小品如此竞争， 在电视台播出后效果出奇的好，演出成功后谁见到巩汉林都叫他十三香。那是巩汉林头一次在电视上录制小品，也是第一次通过电视机和大家见面。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电视台不断地找巩汉林做节目，沈阳曲艺团也就不让巩汉林说相声了，而是让他一门心思演小品。巩汉林和已故笑星赵丽蓉合作的小品至今都让全国观众津津乐道。那么他们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合作的呢？欣赏完巩汉林、赵丽蓉、李文启合作的小品片段《妈妈的今天》，我们再接着说。 哎妈，你咋不把这张大爷给让进来呀？ 让他干啥？ 哎呀，那您要是抹不开，我躲出去，你们俩好好看着呗。 我说你这孩子，你这是咋着了？你把你妈的水平也看得太低了。你别说我没找，我倒是找，我就找这么一个。 妈，这怎么好？最好房来住我这儿。 我跟您说呀， 我还是把您把我给甩了。 不当张大爷，我妈说了不甩，您放心。 哦，那太好了，能不能？ 我妈一直认为你老是最合适的人选。哦、我跟 您坐着干嘛呀？ 就这个吧， 啊， 这个我天天我就是这么运动运动。 对对对，现 在我就天天这么运动。 你这 就你这孩子没有人，我那我问你一个，你可别。 回去张大爷，咱眼睛眼睛看这事啥时候办了就得了呗。 办，你别等了， 咱 办 什么 呀？ 办什么呀？ 我叫你问， 你问，你别生气呀。 不是，你问， 说什么事儿啊？ 那我都问了啊。 问吧， 张大爷， 哎， 是不是每天晚上八点钟跟我妈出去啊？ 没错啊。 那出去干啥去？ 干啥去？每天晚上八点，我们跟你妈，咱不告诉她。 嗨，您别不告诉她，您留下你说啥？晚上八点钟干啥去？ 我们老地方见呢。 妈，你看老地方见，那你问啥？老地方见面干啥？ 对， 见了面干啥？ 一块练呢。 哎呀妈呀，都一块练了，那至于哪个练字我就不追究了。 我说你咋净说半截话呢？ 不是，那一块练啥？ 练啥？那我们就在一块练去。 我去，你说咱这时候你打屁呗？都这样了。 妈妈，刚开始时候没这样，刚开始时候我们都不好意思。 哎， 后来时间一长吧， 我们就这样。 哎， 快把我也裹进去了。 我说你这孩子，你想哪去了？ 这有啥不好的？我看您这二老是多么美好的晚年生活呀！ 生活 啊， 就该来你们俩这段生活。 这哪儿的了？ 生活像一团麻，总有那解不开的小疙瘩呀。生活像一杯酸甜苦辣。 你生什么气呀？妈， 你 看， 我说赵老师，您至于生这么大气吗？ 我咋不生气呀？那你说清楚了吗？ 我怎么没说清楚啊？我们不就一块儿练跳舞去了吗？ 哎呦，闹了半天是练跳舞。 说句心里话，张大爷 啊， 我愿意让我妈练。 哎呦，爷们儿。你想哪儿去了？ 这有啥不好的？ 哎，你妈呀，是我们老年活动站的舞蹈老师，是不是？赵老师， 坐。 快瞧这镜头， 哎，我妈还真有点教授风度呢。 妈，那你实在不愿意，那就算了呗。其实这事一开始都是他们大伙先说的。 谁呀？ 我才有想， 就是你。 你放屁瞅别人，其实就是你放的。 对对，没错。 上来呀！你看这么好的同志，你搁这儿坐着 啊？对对对 啊！ 刚才说我呢，你为啥擦少女？我不擦少女，我擦啥？有多少我们老年的化妆品呢？ 没多少。 有多少老年穿的衣裳啊？ 没多少。 有多少老年对这个都有意见 呢？没多少。 是啥啥？ 啊不，有不少。 张大爷嘴说话都不利索了， 起来。没说你，你坐。 张大爷，你坐吧。 你啥时候真正？ 正的关心关心老人。 哎呦妈，我咋不关心您了？我又给您弄吃的，又给您弄穿的，还请给您找个老伴儿。 你以为我们老年人吃点好的，穿点好的，再找个老伴儿，这就幸福了啊？不对，不对，我们还有更高的精神追求。 哎，追求。这老太太老头 还爱追求啥呢？追求啥？我就追求这，追求 看看。你看我妈长在穿大红衣服吗？ 这叫精神焕发 啊！ 老树生新芽，金色的夕阳多么灿烂辉煌。 妈，你怎么样？别沉 着动。我们这都是设计好的，这都照顾电视。 这也不美呀， 干啥你跟着搅和啥？ 我不是跟您学吗？ 人家说你不美。 你看看妈，我说您呢不美。 你美啊，你美，整天这跳舞跳溜的，你学啥了？你也玩点那神神 玩神。 哎，你也玩点那高层次的。 会跳堂歌吗？ 会吗？ 堂哥、 啊、电视里边我都看明白了， 你跳一个， 不都是荒岛的吗？ 堂哥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老师他这是堂哥， 这叫鬼子进村。 鬼子进村。 爸爸妈，那你别说我，你老人家会啊？ 我会呀，今天要是不给你玩两下，你也不知道啥叫高层次，啥叫新生活。我交叉你也看着， 哎，看着呢。 什么叫堂客？ 哎， 记住了，堂客就是趟着走， 趟着走， 挺胸收腹，把腿存起来，啪啪。堂客就是堂啊堂客走，三步一窜，那么两啊两回头，五步一下摇，那么六步一招手。然后你再堂啊堂着走，这叫堂哥。 哎，这叫堂哥。哎，没辙， 老太太 太棒了。 嗯，不行不行 啊， 今天发挥的不好，没有舞伴啊。 我跟您跳啊。 得了 啊， 你都踩坏了我三双鞋了。 哎， 妈妈来，妈妈那你教我啊。 哎， 我伴奏。 哎， 当当了啷滴当，预备起，当当了啷滴当。啊，当当啷滴当，当当滴答哩嘞，当当当啷当当当，当当啦当当，啊当当啦当当，当当滴答哩嘞，当当当啷当当当当当。 这就是巩汉林、赵丽蓉、李文启共同带来的小品片段《妈妈的今天》。巩汉林第一次与赵丽蓉合作是1991年。当时赵丽蓉参演的小品《母亲的心中》缺一个会说唐山话的儿子，这时候有人推荐了巩汉林。小品排完了送去审查时啊，有人指出巩汉林是新演员，大家不认识，不如换掉这个演员，找个名气大一些的。赵丽蓉听了以后说，人家是咱请来的，家里边都知道他拍小品来了，现在让人家回去，人家怎么办呀？就这样，在赵丽蓉的坚持下，巩汉林留了下来。此后呢，巩汉林又和赵丽蓉合作了多部经典小品。好了，本期的百年笑声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最后为大家送上黄品源的感谢，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你曾经说过的一切，我想我都了解，你没说过的那句话，我也能体会。无法让你爱我，一定是我的不对，我让人无言以对。应该要走的留不住，不如罢休一回。应该要来的躲不开，就勇敢面对。无法亲手擦去你为我流的泪，我感到万分惭愧。有人说失去了，失去了才懂什么叫做后悔。